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321集，怀抱。沈泽川每每想起那夜，都会泪流满面。他在昭罪寺里失去了回溯的勇气，再也梦不到这些时光，几幕在七年的梦魇里变成面无可憎的骷髅。沈泽川忘记了大哥的长相，甚至记不清他们最后的对话。他为什么没有拉吉姆一把？沈泽川爬出来又跌回去，他最初几年还会躺在其中失声痛哭，沈泽川就此被留在了这里。他站起来，看见雪把自己埋没，军靴踩着积雪发出轻微的响声。沈泽川默然地回头，在雪中看见了风尘仆仆的几木。几木今夜很干净，浑身没有伤。他握着刀柄走进沈泽川。时隔七年，几木没有任何变化，他冻得面颊微红，在行走间喝着气，那些挣扎在血海中的力气消失不见。沈泽川看着他，想起了他临行前的清平调。沈泽川已经跟几木一样高了，他疲惫地说：“ 哥。” 几木站定在沈泽川的面前，风雪吹动他凌乱的鬓发。 怎么不回家？ 雪太大，忘了路。 吉木看着沈泽川笑起来。 哼，傻小子，娘在找你呢。 沈泽川回头看见那头的花瓶亭，师娘在大雪里提着灯笼，裙摆被风吹得摇晃。他看着看着，眼泪就夺眶而出。 他什么都记得，因此什么都想忘。 吉木扶稳佩刀，穿过沈泽川，朝着花瓶亭走去。沈泽川忽然无法遏制地喊道：“ 哥！” 沈泽川含着哭腔，颓唐地去抓吉木。可是吉木没有回头，沈泽川追上去，他每走一步，脚下的血水就往上漫一寸。他仓促地拔腿，却挣不脱束缚，最终跌在血泊里。被尸体纠缠着，朝吉木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 你回来！” 吉木已经快要消失在雪中，沈德川什么也抓不住，被血水淹没在沦陷的天坑内。溺水的恐慌席卷而来，他喘不上气，只能挣扎着，眼睁睁看着微光泯灭。 沈兰州， 萧迟也捞起沈泽川，那健硕的肩膀扛得住暴雨侵袭。他带着烈日的芒，用强风扫进了这明暗的天地，让风雪骤散。他这样灼热，烫得沈泽川周遭再也搁不下其他事物。沈泽川陡然醒来，浑身都湿透了。萧迟也夹住了他的脸，在黑暗里跟他鼻尖相碰，抚慰般的亲吻他。沈德川还在喘息，他环臂抱住萧迟野的脖颈，在这依偎里湿着眼眸。萧迟野凑近了哄道：“ 兰州回来，回到我这儿来。” 沈德川心有余悸地点着头，磕着萧迟野的额头，望着萧迟野的眼睛里满是恐慌。萧迟也用拇指给他开眼角，揉着他的面颊。 没事了， 萧迟也说一声，吻一下， 抱一抱。 军帐是新起的，炭盆烧得不够旺，半夜就熄灭了。两个人睡在简陋的板床上，底下垫的是薄薄的褥，身上盖的是大氅。萧迟也怕兰州生病，把他冰凉的手捉回来，塞进了衣裳里，贴在自己胸口。沈泽川平复着呼吸， 揪皱了萧迟野的衣裳。萧迟野的双臂始终没有松开的，就这样罩上长衣，闷在里边跟他低声讲话。 冷吗？ 沈泽川埋脸在萧迟野的颈窝，沉声说， 冷。 萧迟野抱紧沈泽川，用下巴压着他的发心，半合着眼说， 再贴紧点就不冷了。 两个人像是相依为命的幼兽，贴着对方取暖。沈德川探手摸到了萧迟野背上，冰得萧迟野抽泣。沈德川摸到那匹狼就很安心，他细细地摸着，仿佛摸着狼的皮毛。萧迟野背部的肌肉明显，他被摸得痒又无处可藏，只能微仰头受着，觉得腰眼上一阵阵发麻，最后忍不了了，抬手捉了沈德川的手腕，翻身把兰州摁在底下，鼻息微沉顶着他没动。沈德川负气地说， 你不是要抱一抱吗？ 你那是抱。 萧迟也凑近了压着他，又低声问了一遍， 你那是抱。 沈泽川觉得这声音是喉咙里溢出来的，他看着萧迟野像是敢怒不敢言。萧迟野松开沈泽川的手腕，沿着他的腰往下摸得沈泽川面上泛起潮红，那是痒的。他原先还忍得住，但萧迟野用胸膛压着他，骚得他逐渐又湿了含情眼，在急促的喘气里仰头笑起来。萧迟野爱死兰州笑了，那眼半眯着，潋滟都朝在里面，逆着他萧策岸的身影。沈泽川笑得颈间潮湿，衣裳贴在背上汗蹭蹭的，他觉得累，缓着呼吸迎接着萧迟野的吻。长衣里好热，闷得沈泽川忘了风雪。萧迟也知道兰州睡不好，但是今夜他在这里，他野心勃勃，要兰州往后梦见的都是自己。翌日卯时，暴雪仍旧在下，军帐内的炭盆都凉透了，众将聚集在内，围着桌上的地图在烛光里等着萧迟野开口。茶室天坑这场仗打得不算辛苦，却相当凶险。萧迟也占了暴雪天的优势，在冰面上把阿赤绕离了东南方，引到了边沙布置相对薄弱的茶室天坑。阿赤的援兵来得那么快，是因为端州在这里还有驿站，但他把重心挪到了东南方，又对萧迟也的离北铁骑束手无措，才给了时刻盯着端州动向的谭台虎斜线支援的机会。萧迟也昨晚就卸了甲，待军医退出去后，稍稍活动了下肩臂，环视着他们。 我们此行不是来跟他们打胜负，而是来跟他们要端州。如今阿赤已死，重兵还驻守在东南方，端州城内的兵马不足一万，是个好机会。 费胜把药端给沈泽川，偷瞄了几眼，看府军今日精神尚可。 昨日有不少骑兵脱逃。 尹昌把手指摁在端州东南方， 这里的重兵收到消息就会怀疑我们要打端州，肯定会先上来拦截。 老头在军役时不怕任何人，把乱糟糟的胡子随意的扎在一起，就是不敢当着沈德川和萧迟野的面喝酒，只能靠验茶解馋。萧迟野没有立刻回话，把机会留给了谭台虎。谭台虎这两年也逐渐有了点自己的见解，琢磨着二爷的意思，抬手点了点端州的位置。 咱们现在在茶室天坑，离端州有些距离，如果东南方的重兵到这儿来拦截咱们，那端州城内的兵力就不会变。 他略显忐忑地看了眼萧迟野，见萧迟野面色自然，继续说， 到时候让驻扎在洛山的乌子鱼绕到端州西门，就可以直接偷袭了。 萧迟野颔首示意谭台虎说的没错。古今神情微沉， 他看向查士河， 我们做诱饵是能把兵力都引到查士天坑，但主子，我们背后就是查士河，一旦阿穆尔趁机派兵偷袭，或是哈三南调过来，那我们就要腹背受敌，到时候乌子鱼又绕去了端州西边，我们连援兵都没有。 你这么说伤的可是交战地的心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